好啦，第三節翻嚟啦。嗱、啊，咁我哋金融啊講，喂，時間其實唔好多嘅，就講唔曬噶嚇。咁、啊、我哋咧就講翻我哋兩兄弟都最中意最中意就係、是、講古龍。 系啦，我哋讲翻金融小说先啦。嗱，仲有几分钟啦，讲几分钟啦。最中意边本小说啊？金融嗱，真系有中意噶，睇过就有受中意。哇，我自己心目中咧，金融嘅小说最好睇就只有一本嘅啫。你讲《鹿鼎记》，我都觉得佢麻麻地。系啦，因为市井无赖，我身边四周围都系咯。 我都系， 我哋咪三教九流嘅人咯。 吓、啊， 有乜出奇啫？咁但系。就唔使捧到咁高，又系运气，乜嘢都系运气啊嘛，系、嗯、啊，冇个人努力就系运气，啊，讲咩义气啫？屌你乜义气，我哋出卖嘅，到最尾都出卖咗噶，啊，咁、嗯、我就咁讲，我真系最中意咧就是、笑傲江湖，即使电视剧、电影，只要系笑傲江湖，我一定睇。 因为笑傲江湖有一个人啊，乔峰啊， 唔系。笑傲江湖系令狐冲， 系令狐冲，系令狐冲。啊，嗰个系咩啊？乔峰嗰个系咩啊？ 嗰个系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啊，唔系喎，咁啊调转喎。我唔系好中意睇令狐冲喎，我真系中意睇天龙八部。 我都系，即系话如果俾我两本嗱，即系嘅金融嘅小说啊，包括杨过小龙女，屌你小杨过花心到扑街啦，咪点样嘢咁多啊？你睇下我，喂，屌你同雪儿做节目摆两杯水喺度啦，咁何来招惹到咧？虽然我唔靓仔啫吓，咁但系。呢、這个世界就系咁，你本身就系咁嘅人，你压抑咗个人性，夹硬话要中意小龙女嘅啫，啊，即系我咁睇，啊，咁但系《天龙八部》，我话俾你听，有两个场景，我睇一次喊一次，一睇到就喊，就系佢一掌打死阿朱，同埋乔峰死，永远都过唔到。 系啊，乔峰死真系好， 嗰个感动啊，唔系凄凉，系好感动啊。即系打死阿朱就系凄凉吓，一个其实阿朱唔系主角，系闲角到不得了。但系问题就佢打死个感情喺度死咗，到佢自杀嗰阵时嗰、那个感动啊吓，呢、這个先至能够即系小说啊讲人性吓，就呢两本小说真系可以，其他嗰啲。 又是即是七月十四顺便调埋落去。 是啦、啊、真是啊我哋有机会。 一宵夜就顺便调埋落去。 你哋有兴趣嘅我哋就专题讲金融都得啊短本同你手都得。但係呢就唔係而家因为我哋讲一个概况咁希望做到六折有八折好咁我哋斩件上。好啦讲返正经嘅咁我同你最佩服嘅古龙啦。 啊我最鍾意古龙。 係啦、啊。点解鍾意古龙 第一佢就好一个原因，好大一个原因咧，就佢喺成个武侠世界里边咧吓，佢自成一格， 系冇 所有人都，无论你金庸又好，柳残阳啊，卧龙生啊， 还梁羽生 啊，还珠楼主，即系写蜀山， 蜀山又系， 佢哋嗰啲套路，哇，蜀山真系唔好讲啊，不知所谓。咁你真系佢完全脱离晒你嘅风格，好似我哋初嗰场讲，你话佢似日本嗰啲武士道嘅精神啊，或者诸如此类嗰种风格啦、啊、跟住佢又配埋我认为佢嘅西部牛仔片嘅风格嘅最大收 获，到最后尾又变成咗占士邦啊，有邦女郎，即系咧佢将好多外国嘅元素摆咗落嚟中国。即系传统嘅武侠小说， 即系陆小凤搭楚留香啦。 系啦，冇错，就系咁。佢改变咗成个武侠小说。喂，有一样嘢，呢、這个就系叫做咩啊？乔布斯，佢做苹果 iPhone 系改变咗成个世界，所有颠覆咗，所以呢个人伟大，所以伟大。乔布斯伟大就系古龙，佢改变咗你所有嘅套路啊嘛， 包括后来嘅。黄英啦、啊，黄英写嘅《沈圣依》啦吓， 系好睇，啱啱最近翻出哇，真系银剑恨，哎，真系 冇得顶啊！真系《沈圣依》个名真系嗰个名， 沈郎妖兽不胜衣。 哇、啊！我真系有人改得个名改得咁好嘢嘅， 系因为沈妖兽不胜衣。 啊，沈郎妖兽不胜衣，咁啊，于是乎嗰个名叫《沈圣依》。哇！真系呢啲文学嘅水准咧，就真系冇得顶。咁啊，黄英啦，跟住黄奕啦，系咪啊？ 又要长叹一声咯。 唉， 王奕，王奕咧就多咸嘢啦，场景啊多啦。我睇 玄幻小说嗱，佢自己独创嘅，因为写嗰啲唔够你写啦。佢唯一一本嗱，应该我先讲，诶，讲翻古龙先。 古龙先系咁其他嗰啲人咧就后真系可以讲后无来者，超越唔到佢。我哋首先唔好讲嗰个剧情先。点解当时古龙咁劲啊？呢个邵氏啊，买晒佢啲版权。俾楚原系咁拍，你拍啊，系咁拍，咁拍。其实我哋仔睇戏咧，就个我哋呢啲古龙迷咧就拗晒头、皱晒眉头嘅，因为佢完全拍唔到嘅。因为咁啊，事实个画面又冇理由喎。喂，小李飞刀掟一嘢出嚟嘅啫，咁啊搞掂噶咯。 因为小李飞刀，即系咧佢讲嘅现实，讲人性。其实古龙最叻就讲人性。你千军万马都好啦，我小李飞刀我得把刀嘅啫，边个埋嚟就边个死，边个肯死先。因为力不虚发，就是人性的表现，我就死紧噶啦。但我揸住一把刀，你边个埋嚟，嗰个就死先。边个肯死啊？咁啊，全世界唔敢埋嚟咯，啫。我怕死噶嘛，人人都怕死。咁我做乜要同你搏？隔篱嗰个死先啦。咁多武林高手，喂，你行先啦，你行先。卒之就冇人噶嘛。呢、這个先系人性的表现。古龙佢有一个名言系讲乜嘢啊？ 佢个名言咧就系、是。呢、這个世界咧，乜嘢都会写尽嘅，写晒嘅，但系人性咧系点都写唔晒嘅。 好似我想做男女节目，即系虾条服唔服其中一个，再想做一啲男同女，因为男同女嘅故仔，譬如我哋做过去中港车司机，我哋实有一节咧系讲女嘅，我哋讲男同女，你可以系叫鸡，可以系俾女人滚咗，可以俾男人滚咗，因为只有呢一种。是永远都讲唔尽。 系啊，即系其实咧就讲嗰个人性咧，其实阿古龙咧，佢好多好多时都系讲一个字嘅情。 啱 吓，佢男同男又好，即系无论义气又好，男女之间又好，即系李寻欢咁啊吓，佢一个悲剧人物，佢一生就系情， 走唔过吓，走唔过女人，走唔过义气，系个男人好兄弟。 其实古龙好多小说里边，佢讲嘅就系情。所以佢嗰啲好人性化，即系喺你个你当一个人有啲经历嘅时候咧，你睇古龙嘅小说咧，佢真系好多剧情里边嗰个字里行间咧，会邀到你嘅心。你究竟即系你会嗰个共鸣感，唔系你学识几多武功啊，系你嗰个共鸣感系好紧要，好紧要。 嗱，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啦，点解古龙嘅小说好睇？头先佢讲话情咁简单，唔止情咁简单。佢有几个嘢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呢个大家庭生活，我有啲我唔想做，喂，即系好似男同女都咧，老豆老母又要，兄弟又好，喂，呢个又要应酬。其实就已经讲尽世情啦，几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系无处不在嘅，你可以有一个家庭，可以一个社会，系一间公司。你所谓咩政咩办公室政治学， 就系江湖嚟 嘅，江湖身不由己， 就系江湖嚟嘅啫。 未算，佢又有个名言啊。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最因为你的朋友，你即系朋友先会出卖你，敌人系唔会出卖你。但系佢又调翻转，最了解你的就是你的敌 人，因为佢要打到你，佢要将你所有的喺商场上高，商场上高咪咁咯。我要了解你，揸住你的财务报表，哇！你呢单嘢收购你要几多少钱？你的底数有几多少？唔系适合。人同人之间喺商场里面佢都讲咗俾你听、你嘅敌人就係最了解你，最了解你嘅就係敌人。你嘅朋友会出埋你，我夹粉咗间公司，你问李嘉诚同李兆基就知啦呢啲吓。唉，日日打高尔夫球，一到拍地呀、各样嘢做生意，大家就你骗我，我骗你，互相竞争又好，你互相出卖都好。其实佢讲紧一个社会，你睇金融师书写到啲乜嘢啊？ 系真系唔够，古龙真系有内涵啊！ 佢即系佢写嘅嘢，你望下先。我喺前个早期嘅唔好讲，搣咗佢后期嘅唔好讲，因为后期佢根本上就卖字，卖字啲写都唔系佢写噶啦。个丁晴啊嘛，我成日以为丁晴系女人嚟，冚家阵依家丁晴写古龙，原来丁晴系男人，佢徒弟嚟。哎呀，太惨啦！真系一。即系 哇！继续，我哋仲讲紧金融啊，唔好讲紧 古龙。 我哋讲古龙 啊，即系古龙嘅徒弟啊，即系丁晴后屘、啊，即系后屘饮酒太多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同佢写嘅一样，即系我手写我心，我系快意恩仇嘅古龙。饮酒 飲到肝癌又好，死到 佢個徒弟後屘係咪用嗰古龍個名寫咩血鸚鵡啊？嗰個嚟㗎，即係啲筆法啊似喎，但係睇又好似唔對路喎。 啊，有啲血鸚鵡就話係黃英寫嘅，我真係唔知道。但係咧有個承認咗叫丁晴，咁我哋係丁晴係女人嚟㗎。原來丁晴最近咧就出咗本書，就叫《丁晴寫古龍》，就係、是、個徒弟係男人嚟。咁、咧就寫，譬如好似啦，變成浪子啦，咁啊變成。女的刀星啦、啊，即系变成女的刀星咧，跟住又改咗少少人物咧，就变咗系佢噶啦，其实改写咗，即系好似金庸啲小说咁。 喂，咁佢变成浪子入边仲有冇傅红雪啊？ 基本上嘅角色全部喺翻度，不过用刀一变咗。唉、啊，总之系，唉，总之算罢啦，又系嗰啲，即系沽名钓誉，即系借住人哋个朵揾食啦。即系好似金庸都有嘅，有个叫容公嘅、我靓仔，我系租书铺，容公或者系咪金庸啊？就买套翻嚟，又系讲杨过。啊咁后屘即系唔知点解冇咗啦。讲翻古龙，古龙嘅伟大，小说嘅伟大，就系佢写嘅嘢，你系冇办法写到。因为我都话啦，小李飞刀揸住把刀，万人莫敌。佢亦都最精彩嘅嗱，所以拍电影拍电视好难拍嘅，冇人拍得到啊。点解拍唔到？净系讲小李飞刀，你已经可以讲，即系呢个已经写论文嚟写噶啦。小李飞刀。 黎不虚发， 黎不虚发呢几个字，好啦，个设定咗喺度，但系佢兵器榜只系排名第三，第一个天机老人，佢系无敌嘅，佢死嗰日都系无敌嘅，原来系只不过长期因为我无敌，我冇出手，我生疏咗，我惊，所以上官金鸿排第二挑战我就死，系咪啊？但系上官同金鸿赢咗你，唔代表佢武功好过你天机老人，系、个心态问题。赢输系取决于心态。好啦， 到咗佢对同呢个李寻欢嘅时候啦， 对李寻欢好简单，由头到尾我可以连你连出刀机会都冇，系咪啊？即系我系赢晒，但系我就唔信你呢八个字，小李飞刀礼不虚发。 系佢死于唔信， 就系因为死于唔信。佢掟嗰把刀，因为佢掟嗰把刀，即系话咧，嗱，点解古龙同金庸嘅小说有分别？佢要苦练噶，佢精气神就系落喺呢一刀嘅啫，佢全身贯注所有嘅力量就喺呢一刀，所以呢把刀无坚不摧，净系得刀嘅啫，就系、古龙任何嘅武侠小说都系讲俾你听，佢系得刀嘅咋，即系灵犀一指就系得一指，剑神一笑都系，甚至你而家讲紧嗰个。叶孤城天外飞仙、 啊、一剑 一剑，全部都系嘅啫。中原一点红， 啊、我啱啱想讲、啊，中原一点红系 就系、一刀杀人嘅啫、啊。包括傅红雪， 就算阿飞啊， 系阿飞叶飞，即系佢话俾你听，佢一刀你唔信你就死，唔系我比你叻，系你唔信，你死于意外或者死于轻敌啦。其实同商场一样，你唔信。吓、啊！我就系一世人就系练一招嘅啫，所以点解佢系有苦练嘅？嗰啲人系有心情有苦练，佢哋有经历，佢经历咗甜酸苦辣世人嘅眼光。喂，我让咗个女人俾你，跟住我远走他方，卒之念念不忘我翻嚟，几好睇。嗱、啊，我哋最欣赏个人就系变成浪子嗰个傅红雪，一世人俾魔教嗰个 公主 收养咗。啊！就当正个仔，跟住咧就又有癫简症，系嘛？又跛，系啦，天生就残缺嘅。但系佢点解犀利？因为日日起身，即乜嘢都唔捻做，就揸住把刀就练一百刀，即日本嘅拔刀术， 一万刀， 日本嘅拔刀术， 10,000刀。 你咁样挥，你嘅手俾人稳劲快，佢就系得呢一刀嘅啫。你同佢讲乜都冇用， 所以佢呢个傅红雪咧，第一集变成浪子咧，第二集天涯明月刀咧，就清清楚楚，即系佢年纪大咗啦，清清楚楚了解到佢个刀嗰种威力，系嘛？唔系石破天惊，佢都斩出嚟，唔系石破天惊嘅，系一轮明一个明月咁嘅啫。 系啦，因为快， 但系你望到你望到佢嘅时候， 就你死咗， 已经劈开咗你两半嘅咯。 嗱，即系咧。超时少少啦，因为即系讲少武侠小说，即系讲嗰个我哋讲嗰个人写作啫。点解佢伟大？讲冯雪，你有咩悲剧人物得过佢啊？ 冇， 但系人性系光辉啦。古龙到最后尾都系人性系光辉嘅， 系 吓李寻欢到最后尾佢都系光辉，佢嘅全人叶开可以用无限大嘅容忍 吓万马堂嗰度，佢都系嘅，包括上官小仙后尾做嗰、那个魔剑合情又好，咩都好啦，都系人性嘅光辉，更困难都会过去，都系人性嘅光辉。傅红雪更加悲剧人物，悲剧到咁样，连一晚都跟我出嚟报复仇。 个老豆唔系自己老豆嚟 嘅，系啊，原来到最后尾先知道，我成世人20岁之前系一个笑话，我根本上就唔应该生存喺呢个世界，我生存就为一件事嘅啫。 帮人报仇啊！ 帮人报仇系真集，然后嗰个人话俾你听，呢个仇唔关你事，唔使报啊！ 系 阿叶开话唔关你事，唔使报，你可以放下你嘅人生。咁而叶开都唔介意，可以唔报。你个精彩到点样咧？ 系啊，所以真系如果睇小说咧，真系睇《边城浪子》同埋《天涯明月刀》呢两套书，净系了解傅红雪呢一个人就已经精彩到不得了。 好啦，我哋下节翻嚟再讲古龙。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